记这两播报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为您安排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二，农历6月12，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4和9。天气情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那么受到台风减弱之后的低压以及西来槽的共同影响，从昨天夜间到今天早晨，本市出现了降雨。截至早晨5点，全市平均降雨4.5毫米，城区平均3.4毫米。今天白天仍有明显降雨天气，山前以及东部地区的降雨量将达到大雨到暴雨。目前本市处于暴雨蓝色、大风蓝色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中，请注意防范。市民朋友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我们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是阴有中到大雨，东部有暴雨转多云，北转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转2-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白天的最高气温28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4度。今天的气温呢是比较舒适的，但是呢因为这个是今天本是有降雨天，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高速方面，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京藏高速西三旗到上清桥以及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京城高速京城收费站以及来广营桥到太阳宫桥，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大山子，京开高速九龙山庄到新发地，京港高速宛平桥的大瓦窑桥，以上京津方向都是车行缓慢。雨天提示各位，高速路上请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防止侧滑，遇积水减速通过，请您小心驾驶。 从电影《邪不压正》聊民国北京城。电影《邪不压正》正在热映，这个融合了道义与仇恨的传奇故事发生在一个复杂的时空北平1937。片中高大宽阔的角楼和城墙是否健在，老北京的胡同里发生过哪些惊心动魄的故事，今天我们就和您一起探寻民国时期北京城的传奇故事。第一道题就来了，《邪不压正》是姜文导演的第几部影片呢？ A. 第五部， B. 第六部， C. 第九部。 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我们要跟您来聊聊正在热映的电影《邪不压正》背后的传奇历史，为您请到了北京历史方面的专家和影评人，二位稍后马上就会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聊了。那么您知道《邪不压正》是姜文导演的第几部影片吗？第五、第六还是第九部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我们每天都接触的纺织品，其实这个领域也有着精妙绝伦的非遗技艺。最近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宣布，第二届中国纺织非遗大会将于今年的11月上旬在北京密云古北水镇召开。 大会期间除了举办主旨大会、主题论坛、展示展销之外，还将进行首创杯2018年度中国纺织非遗推广大使评选、首创杯第二届中国纺织非遗大会指定文创纪念品设计征集这两项系列活动。喜欢收藏票卡的朋友请注意，8月1号起，京港地铁将首次公开发售《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电影交响视听音乐会地铁纪念票，限量1600套。这是京港地铁第一次推出《哈利波特》系列主题纪念票，每套纪念票售价38元，含一张单程票卡。票卡采用《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的经典画面元素，乘客可以从8月1号起登陆北京京港地铁官网进行订购，纪念票仅供乘车，可以在公开发行期3个月内在北京市轨道交通线网内使用。再来关注展览方面，大风起兮云飞扬，洛阳西汉画像砖拓片展正在恭王府博物馆展出。展览打破了传统影像必须通过照相机、摄像机呈现的方式，推出展现汉代生活风尚、生活状况以及艺术发展水平的画像空心砖的影像。展览展出的西汉画像砖拓片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现实生活类画像，比如揖让礼砖呐、烈焰砖呐、骏马画像；二是祥瑞辟邪类的画像，如凤鸟、仙鹤、马、龙虎等等这些画像。这个展览持续到8月15号在恭王府展出。喜欢电影美术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京港双城记杨家站的电影美术世界，这个展览正在北京百老汇电影中心举行。美术师杨家站的名字或许您不一定熟悉，但是这位82岁的国宝级美术电影大师曾绘制过很多大片的场景，霸王别姬、卧虎藏龙、功夫之王、七剑、十面埋伏、苏乞儿。这个展览展出了35幅杨家站电影美术的原始手绘稿，他是一个真正的造梦师，把导演的奇诡巧思落实到了图纸上。这个展览持续到7月29号。再来为您介绍一本新书，名字叫做《会隐记》，作者是李静泽。这本文学随笔是作者继《青鸟故事集》《咏而归》之后的又一力作。作者用旁观者的眼光，从历史的深邃中关照当代文学的现场。他尝试去寻找那些隐没在历史的背面和角落的人，提及不被人熟知的姓名，在缝隙中劈开思想的天地，发现美学之美，那么编织出属于自己的文学地图。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机场安检有可能取消对液体的限制吗？最近英国希斯罗机场等多家国际机场开始试用一种新型行李扫描仪，能更准确地判断行李中是否含有危险品。希斯罗机场现有的新型 CT 扫描仪能够呈现随身行李的详细三维 X 光图像，帮助安检人员探明其中是否隐藏爆炸物。另外，美国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瑞士日内瓦国际机场等等都已开始试用这种扫描仪。业内人士推断，有关液体制品登机、随身登机的限制令可能会放宽，甚至完全消失。炎炎夏日，在泳池边消磨时光是一件惬意的事儿，只是定时涂抹防晒霜实在是烦人。一些高档酒店因此在泳池畔安装了防晒霜喷淋房，免费为客人喷涂防晒霜，只要10秒钟就能在全身涂抹均匀。这种喷淋房的形状像一个敞口的圆柱体，底部是圆形转盘，旁边配有触控控制板。人们在控制板上输入个人身高，在这个防晒值15到40之间来选择您需要的防晒霜，然后站在转盘上就能够随之转动身体，10秒钟内从头到脚就能接受防晒霜的喷涂了。不少酒店称，喷淋房配备的防晒霜即使喷洒在泳衣或者其他衣物上，也不会造成损坏或者污染。当越来越多的人们经由流媒体收听音乐的时候，英国决定把今年的10月13号设为第一个国家唱片日，纪念70年前问世的第一张黑胶 LP 唱片。唱片日到来前一周，音乐爱好者将有机会参加在英国全国举行的一系列活动。活动期间，英国唱片行业协会、英国娱乐零售商协会和英国广播公司音乐频道将组织唱片展卖、在线音乐欣赏和社交媒体宣传等活动。 英国在1948年6月发行了第一张33又三分之一转的唱片，经过几年的发展之后，将单面的录音时间延长到了22分钟，比以往延长了许多，所以又叫做 Long Playing 唱片，简称 LP 唱片。城市绿化不仅对环境有好处，还有益于身心健康。美国的一项研究显示，绿化城市空地能改善周边居民的心理健康，缓解抑郁等负面情绪。宾夕法尼亚大学将500多块闲置空地随机分成了三组，一组实施绿化干预，包括移除垃圾、种植草和少量的树木，并且每月定期修整；一组只是定期的整理垃圾，而第三组则是任其荒废。结果显示，绿化过的空地方圆400米内居民的抑郁情绪大为缓解，贫困小区抑郁情绪比例下降尤其明显。研究人员认为，绿化空地对周边居民心理健康具有积极作用，而且这种做法成本不高，便于推广。每天花太多时间在数字设备上的孩子是否容易出现精神问题呢？最新出版的美国医学学会期刊给出了肯定的答案。美国南加州大学科研团队发现，过度使用数字媒体的青少年表现出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症状的可能性是不常使用者的两倍。随着数字媒体变得更加普遍、更快速和更具刺激性，这些发现将成为一种警示。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先来关注油价，本市汽柴油的最高零售价今天零点起每吨分别降低了125元和120元。具体来说，92号汽油由现行的每升7块4毛8调整为7块3毛8，降了1毛。95号汽油每升由7块9毛7调整为7块8毛6，降低了1毛1。按照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升的容量估算，加满一箱92号的汽油将少花5块钱。今年参加中考的朋友注意了，北京教育考试院发布通知，2018年北京市中考统招录取从明天开始持续到31号。31号开始，考生可以上网查询统招录取结果，统招的录取通知书也会陆续邮寄。来关注公交线路的调整，从本周四的首班车开始，本市9条公交线路进行优化调整，其中包括优化调整线路696路、648路、435路、317路、445路、373路、87路、15路，一共8条线路，另外89路和371路将增设中途站位。除了优化线路，本周四还将撤销线路专110路，线路走向由调整后的373路替代。您可以通过公交集团的官方网站、微博、微信以及96166客服热线获取更多线路详询。最近计划去西藏旅游的朋友请注意，随着暑假的到来，西藏旅游逐渐升温，同时高原进入雨季，西藏各地普遍降雨，那么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专家提醒游客进藏之前要提前检查身体，不要抱病进入高原。初到高原不要急速行走或奔跑，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防止感冒。感冒发热会加重高原反应，同时感冒病毒影响机体，极易诱发高原肺水肿。进藏半个月之前，建议可以服用红景天，以增加身体的血氧能力。游客可以自备感冒冲剂、藿香正气液、黄连素等感冒和胃肠类的药品，同时备足不同季节的衣物。想看话剧的朋友，您可以关注话剧《旗袍》，今晚7点半起在国画先锋剧场演出。旗袍也许是中国女性最美的一件衣服，但是一件衣服所拥有的可能不只是美了，还有许多故事。19世纪20年代的北平，20岁的宋承元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立志要成为新青年，为了心爱的女人跟父亲反目，与自家裁缝铺子一刀两断。但后来宋承元为了拯救陷入牢狱之灾的父亲，又接受了裁缝铺，娶了老派格格为妻。当他开始接纳自己的生活，却不想战乱又打破了这一切。旗袍背后的悲欢离合尽在戏剧舞台上生动演绎。再来为您介绍一部新的剧集《媚者无疆》，今天起在优酷开播。这部剧改编自半明半媚的同名小说，

凉席至少是得20斤左右，所以价格都不便宜。但是今天呢，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不需要花到原价的8900元，也不需要花到之前的2599，只要清凉价1999。各位抓紧时间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您拨打咱们的40071061084007106108，不需要提前支付一分钱，提供免费送席到家的服务，只要1999元就可以了。不满意，我们直接带走。40071061084007106108。 提醒各位啊，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1999块钱就能够使用10个夏天的水牛皮凉席，而且老人、孩子、大人都能够享受到清凉舒爽的睡眠。